你手上的权力就是为自己吃喝玩乐用的吗？你手上权力是干什么用的？我堂堂的知州被你从镇上带来私审，你这是滥用职权！我是查找真相。于谦，真相有那么重要？有时候难得糊涂呀。我沈伯清的背后可不是一个人，真相如果真的大白于天下，于大人想过没有？到时候该怎么收场呢？ 沈伯清，我告诉你，为民请命，我于谦就是粉身碎骨也浑然不惧。别说天王老子，就是查到玉皇大帝的龙书案，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下去好好想想吧。 这沈伯清啊，真是个老油条啊，于谦怎么问呢，他是闭口不言，哎，是绝不吐口。于谦心说，哈哈，他如此负隅顽畅，这就说明了这事儿里边肯定有鬼。嘿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沈伯清，我不怕你不说话，我有办法让你张嘴。 山河茫茫，天地悠悠，塞北湖鸡鸣啾啾，云泥旧客思迷惘，当庙当坟声逐悠，春风秋月不相待，疏忽朱颜变白头，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您，是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于谦呢，把广宁州的知州沈伯清带回到了广陵县来协助调查。于谦没想到，就凭着自己两省巡抚的身份，这个沈伯清呢是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哎，跟于谦呢耍起了老猫肉了，是软硬不吃。他一口咬定自己所判的这个案子已经经过

大爷年轻的时候是做大厨的，小时候呢我们就喜欢去他家蹭饭吃，比饭店的菜做得好吃多了。现在李大爷退休了，每次看到我都会对我说， 闺女你怎么又瘦了，吃饭太不讲究了。 大爷现在瘦身是时尚，而且现在都不流行吃高热量的食物了，有机天然营养才是健康饮食的主题呢。 我年轻的时候什么没吃过呀，就是人参鹿茸也吃过好各种口味呢。 您呀说的那些都太补了，我呀现在吃海参15块钱一根，挺实在的。 15块钱吃到野生海参，养殖海参也不止这个价呀。 您老啊要不要来我们家尝尝？ 先是来自于地中海纯进口纯野生的海参，是历经一年多次休眠期的成年体海参，是符合国家捕捞标准的一级品的海参，所以官方统一售价是1999元。那今天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和支持，现特别补贴北京家庭回馈资金，也就是说现在起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999块钱订购一盒野生海参，直接是送两盒，划算到每盒只要666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哇，一盒1999元，三盒就是5997元，等于说呢花一盒的钱今天能带回家三盒的野生海参，总共是600克120多头的野生海参，要是隔天吃一头的话呢至少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呢，划算到每一头才15块钱。而且呢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以及价值680元的水洗棉夏季凉被都是免费赠送的，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想想看啊，15块钱就能吃到野生海参了，这不比吃炸鸡汉堡快餐来的实在啊。而且送的焖烧杯也特别实用啊，除了可以泡发海参之外还可以煮粥焖面，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了，前一天晚上把煮沸的海参小米粥倒入到焖烧杯里，第二天早上到办公室里依然可以吃上热乎乎香喷喷鲜美鲜美的海参小米粥。要说别人不羡慕我都不信呢。 瞧你美的呀。其实呢我更喜欢送的这个夏季凉被，天气热了，厚被子太热了，薄毯子太凉，这2米乘以2米3的夏凉被呢盖着刚刚好，到了夏天开着空调也不会觉得热，关键是呢它可以水洗，而且呢放在洗衣机里根本就不用费心去打理它，多省劲啊。今天呢只要是订购海参价值298元的焖烧杯以及价值680元的夏凉被全部免费赠送， 是 光是赠品就已经快1000块钱了。所以呢别犹豫啊，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手机尾号1453的朋友就说了，现在的海参是越来越没有海参味儿了，听说你们是野生的所以就想尝尝看，没想到感觉就像10年前的海参一样，味道鲜美口感劲道，今天再订4套送给客户。还有2429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我已经是80多岁了，坚持吃海参10年了，好身体呢是需要好习惯的坚持，我会继续保持的。 是的，好身体需要好习惯的坚持，现在起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5997元的三盒鲜鱼鲜进口野生海参，活动当中只要1999元，全家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呢，划到每个月呢才200多块钱，每头海参才15块钱。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2629-3037，还有5512的朋友都是老会员了啊，都表示今天的价格比单盒裸价还要实惠，而且还有赠品相送，可以多订一点儿。好，各位，最后的一分钟，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999元可以订购3盒纯进口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自己吃，全家老少都受益。送朋友呢，3盒官方统一售价是5997元，有面子。所以不论您是什么样的需求，今天的价格很到位，而且还有价值298元的焖烧杯和价值680元的夏季凉被免费赠送，各位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与你是 雪，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程咬金没费吹灰之力接下黄冈，他是吃惯嘴儿跑惯腿儿了，从此每天晚上都到小孤山长夜林来，要接第二波黄冈。前者秦琼到家里来看程咬金，尤俊达顺嘴儿说出来，老杨林正筹集金银，准备带第二波黄冈进京。那么这座小孤山长夜林呢，是登州通往长安的一条主道。程咬金天天来，今天晚上可来着了。远看大道上灯火通明，车辆咕噜噜噜噜，呱呱驾驾我驾，呀哈，黄冈来了。程咬金这乐呀，该找我发财露脸。他也不问我是哪的队伍，什么人带队，提战马出了树林，来到大道上勒住司将，呀哈，大意，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哪怕皇帝打此过，也要留下买路钱呐。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这一叫啊，胆儿小的非吓跑了不可。哪知道对面这支队伍，不管是当官的、当兵的，没在乎。哦，有人接到了，前队停，后队扎住，立刻在队伍中间，噔噔噔噔噔噔，拥出100多人，雁翅排开。裂开了队形，紧跟着几骑战马来到当中，众星捧月相仿，有一批坐骑，马上的人很快就来到程咬金的近前，马打对头。程咬金捋着鸭儿毫毛，抬头一看，哎呀呵，哈哈，呀呵，怎么？他乐了，一看对面这个人年纪比自己大不多少，身高过丈，虎背熊腰，红胡子，蓝脸膛，环眼金睛，一部红胡须散满千胸啊，头上有千层煞气，眼前有百步威风啊。程咬金乐了，哎呀，老杨林长得跟我一个模样啊，哈哈，差不多，两个蓝电壳。你说程咬金是明白人糊涂人，他是一阵明白一阵糊涂。那么他接的是谁呀？可叫老程接着了。对面之人可是大名鼎鼎的英雄，此人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天下绿林东西南北中五路都头，善通单雄信，单雄信是天下降马的总瓢把子，一辈子净接别人了。今天呢，有人接他，看来程咬金的胆儿真肥呀。那么单雄信怎么到小孤山长夜林来了呢？书中暗表，单雄信这几天在八里二仙庄时憋气窝火，因为靠山王杨林预备64万躺银和龙一贡的消息他早就知道了。作为天下总瓢把子，明探暗探 太多了，撒出眼线呢，四处干嘛呢？找活啊，好接呀。早有多少路来通报，杨林在山东地面刮进了民脂民膏，凑了64万躺银到长安给杨广进贡，献殷勤去。山雄心想，这不义之财我们非得过来不可，不能叫那杨广弄去。他提前呢就派出五路探马在登州城卧底，黄杠龙一共半旗二贤庄就得了信儿了。由各山各寨调来13路人马埋伏在山东省外。单雄信这个人讲义气啊，您要是听着隋唐，您得恕大拇哥，单雄信是好样的，要不然陆林这伙人好管吗？什么人没有啊？他嘱咐大家，我们接黄杠可以，但是在山东省内不准下手，因为我们秦二哥在那吃皇粮当差，要在山东劫了黄杠出了大案，我二哥担责任，他在山东当差，我们不能在这作案，免得他为难啊。只要离开山东哪儿劫都行。这伙人得令之后埋伏在山东的界外，什么河南呐、河北呀、陕西呀，不管他们出了山东走哪条道都埋伏下人，反正这波黄杠是非丢不可。没想到有人回报单雄信，二员外，这黄杠没咱份儿了，没出山东地界就有人劫了，把黄杠抄走了。单雄信听了气得哇哇暴叫啊，这谁呀，没有我的令箭竟敢劫黄杠独吞这笔财，要叫我查出来我得把他碎尸万段，给我查。又过几天回来报，没查出来，反正被人劫走了，还是丁天师盛宴师回来说明白了，二哥啊，您呐甭着急了，不是我们陆林人，据说呀那黄杠有两家太保押解，在6月24日夜晚3更天走到小孤山长夜林就被劫走了，劫黄杠之人杀败两家太保，把全份黄杠弄走之后，我们怎么查也没查着，这批黄杠消失的无影无踪。书中暗表，黄杠开始啊弄进小孤山上，后来尤俊达埋在自己家的地窖里五南庄，因为秦琼三探五南庄，他害怕秦琼告密，又把这批黄杠转到深山的山洞里藏起来了。你说这个尤俊达他可真有两下子，他劫完的东西连单雄信都没查到，单雄信急坏了，为劫了这波黄杠啊，我们日费斗金，东西归人家了，我们本钱没收回来可赔大发了。是啊，他派出那么多人天天在外边啊，那得多少损耗啊。你们知道劫黄杠之人什么模样叫什么名字吗？哎，劫黄杠这人胆还真大，报名了，叫程达尤金。单雄信说那准是尤俊达，哎呀气得浑身都哆嗦呀。不能啊，又一想他已经分乡起事金盆洗手不干了，他懂得陆林规矩啊，如果金盆洗手不在陆林做买卖，胆敢再抢劫 就得乱刃分尸啊，这个事儿不能猜，得把它落实了，怎么能够问出劫黄冈是谁呢？忽然想起来，九月初九是秦琼的母亲六十整寿，我何不替我二哥给老太太办一办，借这机会我把陆林的头领都召集在一块儿，在酒席宴前我追问黄冈究竟谁劫去了，我一定能查出来。就这么，他给秦琼写了封信，要给秦母办寿。不等秦琼答应，他又给天下所有绿林人打去转牌，发出绿林箭，要给秦母上寿啊。我们到济南府会齐，不管是谁，大头目小头目，每人得出份寿礼，大寨主一个人掏20两，小头目5两，按人头算，开这个单子，很快把钱凑齐了，送到二仙庄。这波钱是大伙的工分，集体花的，您要是跟秦二爷有交情，再另备受礼，多少不管。这钱一笔笔送来，10000多两银子，礼单写好了。随后单雄信派人去找他两个好朋友三清观的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个人足智多谋啊，胸怀大志，家人善轴。到了三清观一打听，魏征徐茂公两人呢、外边游方去了，没在庙，那就算了，寿礼的钱到齐了，赶紧装在银鞘内，弄了20多个坨子，外边一封，上边一盖，真像黄冈一样。众头领陆陆续续也到二仙庄，共同奔山东。这一行有屈突星、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丁天庆、盛延师，再加上单雄信，一共9个人，又带着些家人，算计日子登城赶路。这些人各备兵器马匹，给秦母老太太上寿来了。又怕路上几个人没人伺候着，车辆没人管，从附近山寨调来500名喽啰兵，叫他们保护这些个钱财。队伍浩浩荡荡，飞至一日，这一天来到了山东河北两交界的大洋山。山上有2名寨主，头一个就是齐彪齐国远，另一个是李豹李如圭。听说单雄信到了，赶紧领人下山迎接。总瓢把子来了，平时没有机会进宾呢，顶头上司来了，可得好好款待。接到了山上，寒暄已毕，摆上酒宴为他接风。在饮酒当中，单雄信想，我们500-600人到秦二爷家，谁家有这么大房子，也不是大宾馆呐，我得派人打前站，告诉你事儿，给我们安置住处啊。就这样命丁田庆、盛延师先到济南府找秦琼，问问家里办是外头办，绿林人太多了，问明白了我们好有个头奔。这两人领命下山走，奔济南打探去了。把这两人派走是不应该的。怎么不应该？您别急，一会儿听明白了。再说单雄信在山上等候消息，闲着没事就问，哎，齐国远，你说我听外边传言有个蓝脸白了头的劫黄冈，是不是你？没把齐国远吓死，我是总瓢把子，你可别这么说话啊！不是我，我有那个胆儿吗？ 我有那个力量吗？那么多的黄杠躺银呢、啊、再者说我能吃毒蛇吗？咱们能干这个吗？那你说能是谁呢？不知道。为这件事情啊，秦二哥还来一趟，听说蔡知县给秦二哥15天叫他破案，秦二哥没辙了上我这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程达尤金跟尤俊达有点关系，你问问以后就没信儿。15天早就过了，谁知道这案子怎么办呢？结没结呢？不会结的。黄杠找不着怎么能结呢？就在这阵儿，山下噔噔噔噔噔来个楼兵单腿点地报，启禀寨主听真，楼下来了波买卖，可海了，海了就是多。齐国远看看单雄信，要没有单雄信呢，齐国远就下令了，现在顶头上司来了，那意思结不结？单雄信说，算了吧，我们这次是行人情来了，不是为了做买卖，海不海的，这过去吧。启禀总辖寨主，这个买卖啊不做不行。怎么？看来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这伙人太可恶，他们有10几个垛子，好像是官府的，为首是个年轻小将，手几个人拍着胸脯指着山上骂大街。他们说我有钱，谁敢欺负我，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贼，你要是不敢劫我，不是英雄。他们骂得可难听了，你说这不是斗气儿吗？咱们要放过去也太窝囊了。单雄信性如烈火，齐国远更是个炮仗脾气呀。要这么说呀，那劫他。单雄信说他敢骂大街，这是不要命了。诸位下山。几员将答应上，对，劫他。就这样，嘡啷啷啷啷啷，喽啰兵一响锣，众人到外边各自上马，拿着兵刃，吱呀呀寨门一开，冲向大营山，横出队伍，裂开队伍往对面一看，可不是吗？真像喽啰兵说的，前边队伍长长的一溜，一看赶车的、保护车辆就是保镖的，全是军人打扮，官兵。前面的将官呢，一个个舔胸叠肚，撇着嘴，冲着高山连喊带骂。单雄信都气坏了，心想这谁呀？提战马在他当中，嗨，对面什么人在这胡言乱语？话音刚落，一骑战马冲出队伍，来到单雄信对面。咦，真出来了啊！行，算你有种，是小爷叫阵啊！单雄信单手一搂执麒麟，闪目观看，看了半天，咦，嘿。好俊的娃娃，一看面前这个人呐，最多有18、19岁，上中等身材，扇子面身材，这体型长得太漂亮了，叫圆臂丰腰。往脸上看，这张小脸啊，粉乎乎嫩超超，那么漂亮，比大姑娘的皮肤都好。两道细眉，一对朗目，鼻直口阔，两耳有轮，头戴月白缎的纱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闪披，月白缎开场上绣竹菊蓝莓，肋下配着兵人，胯下一匹千里闪电伯龙驹，掌中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谁见过玉面鹅叉？哪见过当年长坂坡年轻的赵子龙啊？这是个银娃娃呀，他爹他妈都吃什么了，怎么生这么个漂亮孩子？单雄信一看十分爱惜， 可有一点，这个孩子眉梢上挑，眼角吊得着，往那块不阴不阳的咬着后槽牙，一看就是个又狠又坏个小子。是啊，这员小将是气死都头蒜不让小辣椒，是谁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呀，这是个念书的小学童啊，小孩儿。单雄信的人有容人之量，大度。他想，小马乍行先露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因为小不知道好歹，冲着山上骂着玩呢。你说我挺大个人，又是总瓢把子、都头领，跟个小孩打也丢人呢。算了，单雄信没言语，在一旁惊动了小二郎金城。瓢把子，还用着您吗？您躲了，我过去把他打发了。哎，金城啊，你看他年纪不大，没经过世面，也就说几句横话，你啊吓唬吓唬他得了。要是能把他抓住呢，我们问问他我们怎么对不起他。好了，你瞧好吧。小二郎金城催马上前，嗨，小东家，你是什么人？这员小将啊连理都不理，只是眉毛挑了挑看了一眼。对面这人身高九尺，身材魁梧，焦黄的一张脸，胯下马掌中一杆三尖两刃刀。小娃娃，你家爷爷没想接你，你敢霸大街，你是找不自在呀。依我说，你把你的东西留下，不然的话叫你尝尝这口刀的厉害。这员白袍小将微微冷笑，小马，我正等着你接我呢，好容易碰上你了，你看枪吧。抖枪刷就刺稳了，他这杆枪是纯钢打造，枪尖有一尺多长，黑枪缨，缨子里头呢暗藏着五把钢钩，要不这杆枪怎么叫五钩神飞枪呢？又叫五虎断门枪。这种枪啊，占仨字儿：稳、准、狠。此时金城到近前，马往前撞，手中刀刷一劈，那员小将用枪一拖刀盘子，就把对方的刀给支住了。怎么支的？那两个钢钩卡住刀杆，刀杆被夹住，枪撤不回来。再看这位小将，啪往回一躲，金城的刀可就撒手了。他学马要走，这位小将把枪抖了掉了，奔着金城前胸唰就是一枪。金城吓得来个金刚铁板桥，倒在了马背上，枪走空了，刚一起来，那员小将的枪奔着金城的面门唰就点来。吓得金城急忙一扭脸，枪走空了，二马错蹬之际，金城换腰挺起身来，就在这阵大枪唰直奔金城的太阳穴。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